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这个赖清德他今天正式接任民进党党主席啊，那迈向总统的竞选之路。那么他这个今天特别表示，他要扫除黑金的标签啊。那么另外呢，是论文事件必须处理，以及这个要民进党团结啊。那讲到团结就会牵涉到这个高嘉瑜、王世坚、何志伟等人到底要怎么处理。好，那这个今天我们也会讨论到何志伟有关他撒话的问题啊，到底黑是代表一在这个台北市陈时中选市长的时候扯后腿吗？真相是怎么样？好，第二个事情是第一枪就是讲民进党的黑道在台北市市长选举的时候在核心里面，难怪选情会这么惨。可是他讲到黑道，赵介佑又出来讲说，当时这个我是怎么的挺你啊，我是代表你的阵营出来选党代表，那你怎么会反咬一口所以今天有关这个黑道的问题，那么也来讨论。另外是螺蛳粉，因为这螺蛳粉的食品我们没有开放啊，所以呢，经济部长特别把它下架，说这是食安问题。可是国民党说这是意识形态，民进党碰到意识形态就是特别表现不一样。但是王世坚也说这是意识形态，为什么为什么王世坚会跟国民党讲法一样呢？那么另外呢是这个吴欣岱今天特别送花给赖清德，上面写着信赖台湾，赖就是赖清德，真心相待吴欣岱。那未来这个高嘉瑜的问题两个人形成竞争，民进党怎么处理，今天给他马背来讨论。那赖清德今天朱立伦特别要问他说，你要讲清楚务实台独工作者到底是什么齁。那今天赖清德也有对这个事情做说明，因为按照台湾民意基金会说，让今嘛有38%的台湾人这个抱持以美论，他说不要小看这个数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台北市的市议员简淑培简议员， 陈大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洪毅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毅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贤卫。 洪毅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前青年团的总团长田方伦。 洪毅哥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以及台湾智库待会这个咨询委员董立文董教授也会加入。好，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何志伟他在这个2022年的就去年10月21陈时中有亲笔签名，有一个创作的画像，那这个是个陈时中的沙画这个，然后呢放置在立法院的走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何志伟拿去放在那里。那国民党就这个嘲讽说，哎呦，陈时中阵营这选举还没有到就在做清仓了，难道已经无心恋战了吗？任由画像艺术品摆在走廊，即便最后没有要回收也很奇怪。那你们的心态是什么呢？你不喜欢你就不要跟人家收嘛。如今收了作品又不重视，凸显不尊重创作还有文化的心态。那这个事情被民进党发现以后，认为对选举伤害太大了。伤害太大了。那何志伟就说这是个装置艺术为什么我不能放那里呢？那这个所以呢现在这个何志伟把它拿去放在那里这个画面出来了。出来以后现在何志伟说为什么那个画面会流出来这是国会那国民党也要求要调查为什么这样的画面会流出来。两个这个何志伟跟国民党现在的立论是一致的，要求是一致的。那重点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何志伟拿去呢？他到底有没有认真浮选？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黄珊珊到你这边来了。 去年一场艺术活动，何志伟站在陈时中身旁炒热气氛，但事后却被指控把沙画丢在立院走廊上，引发轩然大波。有媒体在政论节目中播放监视器影片，引发争议，还传出外流影片是来自民进党立委管碧玲。 喂，那监视器是您调的吗？ 一切依法，公事公办，用公文的程序正式审核，这次的外漏绝对无关。 管碧玲火大反驳，还发脸书怒呛说调阅者不止一人，但影片到底是谁调阅，又是谁外流，连国民党阵营也逮到机会要立法院秘书处硬起来。 立法院的秘书长要不要说明清楚，这样的画面外流了谁的责任，有多少立委办公室申请调阅，调阅名单请公布，立法院秘书长要求你正式提出告诉。 是去外流当然不行啊，我们来了解看看好了。 沙化风波延烧，立法院秘书处不愿多回应，民进党立委也几乎闭嘴不多谈，似乎就怕这把火烧上身。 当时啊，这是在去年10月27啊，就沙化事件发生啊，林川美的报道说，哇，抓到了绿营揪出乱丢陈时中人像画的人，竟然是何志伟，那么说这个事情对陈时中啊伤害太大啊、哦。小英得知以后相当愤怒，直言说这不利选举跟党内的团结，要求党团总召柯建铭好好处理。这个沙话是在9月9号就有了啊、哦。那这个事隔一个多月，媒体直击当天的活动现场，陈时中那幅人像沙话被弃置在立法院的中兴大楼5楼电梯的左侧角落。好、哦，那说这个前面啊还有一包塑胶袋，意思就是说这里啊是什么？是一个这个办公区的回收区，放在这里的大概都会被拿走，被清洁人员拿走，把它这个回收处理。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检议员哈、哦，就是说这类代志啊，真正对陈时中的选举有影响吗？ 我感觉这个代志当然嘛有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这个新闻传出来的时候，其实这是陈时中在9月9号，包含蒋万安、包含黄珊珊，还有当时很多的立委都去参加一个2022台湾艺术博览会开幕活动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开幕的活动，所以那个沙画几乎是各个阵营就带走了。所以这个新闻传出来的时候，其实台湾艺术博览会非常不能谅解陈时中，认为说怎么可以这么不珍惜我们的创意艺术的作品？啊，你若无介意，无你卖提登去嘛，无你来提登去了哦，那粪扫甲放在遐。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震惊，然后很多的艺术家就开始跟陈时中的团队来联络，甚至到总统那边去，都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才开始调查。结果调查之后才发现说，诶，这个画作居然放在中兴大楼的5楼，而且离何志伟委员办公室很近。齁、哦、啊，这到底是谁放的？到底为什么会放在那个地方？何志伟为什么把他带走？完全不晓得。 对， 后来就去了解了，就是说当天这个活动开幕活动结束之后，没有这个陈时中团队没有人拿到这一个作品，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辗转的这一个作品就流传到这个何志伟那边去。那何志伟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新闻就莫名其妙在10月21号。就把它揭露出来，所以这当然对选举有影响啊。有影响的是说，这有几个面向嘛。第一个，艺术家会觉得你不珍惜我们的活动。第二个部分，这个新闻传出去会说，啊，你都干嘛？你自己没帮啊嘛。所以连这种活动的东西，你都把它清仓，要当垃圾去丢掉了嘛。第三个就是说，陈时中，你的团队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连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收好？ 是 这，所以这对团队来讲影响非常大。所以何志伟委员为什么要把陈时中这样的他的作品放在这个地方？何志伟委员没有讲清楚。后来新闻揭露出来之后，何志伟就说啊，这是党内的攻击啦，巴拉巴拉巴。我觉得这没有办法给大家交代。因为如果是我，我是何志伟，我拿到陈时中的这幅作品的时候，我会怎么做？我会拿到陈时中的竞选总部交给他们。他为什么要留在自己办公室？ 然后留在自己办公室还不帮他收好，还要放在外面给别人拍，拍到之后他也不出来做说明，还说我是放在那边给大家看的。啊，董仁立马给我们见缝插针工啊，这陈时中的团队有问题嘛？要不然你就是被人家见缝插针说你何志伟就是跟大家不团结，所以不要怪大家。另外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后续其实是有团队去问。陈时中的团队有去问何志伟委员，说那幅作品是不是在你那，可不可以归还？ 对， 何志伟委员，你有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你怎么样回复人家？你是不是跟人家讲说这幅作品还有用？所以这幅陈时中的作品是不是还在何志伟你的手上？你留的 有还在他手上，他今天有公布照片。 对，那问题是你留在你的手上要干嘛嘛？为什么你要把人家陈时中的作品留在你手上呢？人家已经去跟你要了，为什么你还留在人家手上？你有经过陈时中本人的同意吗？不然你是怎么要拿啊，继续放在那里，放在头脚顶管啊，讲说那时做艺术表演，我觉得这个东西让大家无法接受啦。 好， 对啊。 那这个何志伟啊，针对这个监视器的影片外流，他很生气，他说这几天让他觉得最恶心恶烂的就是立法院每个立委的门口的监视器随便就可以流出去，变成特定节目主持人讲话的题材，一定跟我一起徐国勇嘛，那他说这是违法的，他将保留法律追诉权。那也他也怀疑这根本就是管碧玲流出去的，所以管碧玲啊说这个我不生气就太假了。那另外国民党今天的要求跟何志伟完全一样，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举行记者会抨击立法院的监视影像竟然沦为绿营内斗的工具，要求立法院秘书长林智嘉出面说清楚。来，范老师。 去年9月9号那个台湾艺术博览会， 对， 那个时候的主持人是谁？就是何志伟。 对， 他坐在中间，然后旁边的是坐的是陈时中，然后黄珊珊也参加了，他们本来是邀请三位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都参加， 是 后来蒋万安没有来，黄珊珊来，但那天很气氛很尴尬啦，因为两个人都是候选人嘛，你看他们谈什么？那何志伟在那边就是好像表现得非常的灵活这边在各个会场穿梭主持。那我在想就是说活动结束以后，何志伟就把，因为他那个沙画不是只有黄珊珊跟何志伟，还有其他艺术家， 是， 然后我看起来六七个，他们一起人一起灌因为台上灌沙，然后结束之后，可能黄就是说陈时中那一块，何志伟就带到办公室去了，因为他是主持人嘛，就他顺理成章带走了。那我就觉得今天有几件事情先厘清了就说好，你何志伟，你把这个沙画带到办公室，你为什么要放到那个中心大楼的资源回收区？因为那个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是 这么多的立委的办公室都在那个楼层，还有助理哦。那个时候又在选前这个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你把这个沙画，如果你放在你的办公室门口，变成一个装饰品，那大家没话可说。你摆在那个大家就觉得是资源回收区，或者你可以说我不晓得是资源回收区，你要说清楚吧，我不懂，或者是谁搬去的，是我的助理搬的还是我自己搬的，所以他完全是模糊以对。然后你在那个选举的时候，你放那个陈时中的那个像在那边，我问你，同个楼层有国民党的立委啊，有民众，可能有民众党的立委啊，他拍到了，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说，那是个废弃物， 是 好像你要把这个陈时中的这个沙画把它弃之如敝屣，目的何在？到目前为止，何志伟没有说清楚。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至于说那个影片外流立法院的监视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觉得这两码子事。 是， 我是觉得他应该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要说清楚。当初你邀陈时中来的时候，你是兴高采烈你看我这个三个候选人来两组，对他的活动大增光不少。可是而且那时候陈时中的民调也不错啊。可是现在看好像看到陈时中的选情不佳，然后就把他的沙画放到这个立法院， 是 就给他感觉会不会太现实考虑了是因为政治考量啊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还是你要讽刺什么呢？ 对， 我觉得这个不难说明白，而且这件事情我认为他自己就是处理者，就比如说我交给助理处理，我不知道他自己就是处理者他应该很清楚他的动机、目的跟手段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何志伟要说清楚、讲明白。否则对于第一个伤害陈时中，伤害民进党，伤害整个党内的团结。 是。 那对于他未来如果还想要持续要连任立委的话，也会招来很多非议 为什么公布这个画面这么重要？ 因为才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在做的 因为他可以推给是助理做的啊，嗯，那现在影片出来了，是他自己哦。 好好好， 那你就没办法推卸责任。 真正把他丢在那个回收区的是何志伟， 他自己嘛，啊，所以他没，啊，他变成没办法卸责嘛。嗯，就这些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发想的，嗯，他去执行的。 对， 那当然就要由你来做。 为什么他把他丢在回收区，又特别去交代清洁员说不可以把他处理掉？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奇怪。你好，你就这样，你要你真的觉得不行？其实我真的说实在的，啊，嗯，如果我的办公室很小， 对， 我搬到办公室之后，我发觉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地方放。 嗯， 你要把刚刚就说送回陈时中，你要跟你要嘛， 对， 你如果你真的要丢掉，你起码把它包起来。 嗯， 如果是我们拿个纸箱， 嗯， 包起来，然后不要再大家看来看去， 那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何志伟的， 那不是他的， 对， 那不是他的，他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丢掉？ 嗯， 不是，因为所以说今天这个活动是他是主持人，他觉得他有这个权利啊，这他另当他自己认为的啦。好，但另外就是说，哎，我觉得好，你今天就算要回收，你也把它包好，请工友交代， 嗯， 啊，请你啊小心。 那个权利，你不刚不是讲有六七幅吗？ 对啊， 那怎么只拿这两幅？ 对啊，所以我就搞不清他的动机是什么。 是都好，哎，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要把它拉开来看哈。 嗯， 我先讲一下那录影带的事情。何志伟在跟国民党在讲说，到底是谁卸了录影那个录影监视器的内容嘛？ 嗯， 徐冠宏没有能力啦， 嗯， 立法院的东西没有个部会敢去拿东西啦。哦，嗯，先讲这件事情了哈。那谁可以调阅？就有立委可以调阅了。 嗯。 啊，调阅名单当然会有嘛， 嗯， 所以管碧玲才会讲说不是只有我一个嘛，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调阅嘛。 哦哦， 好，那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们立委委员这么重视这个啊监视器的画面？ 啊，平 好几个人去调阅。 你那个时候选举期间，你把陈时中的那个沙画像放在那个地方， 嗯，何志伟本来有否认吗？ 何志伟没有对写的报社讲出任何话， 哎， 没有啊。 哎， 磨嘛， 是， 啊，酸叶群，大家要避免犯错嘛， 啊，好， 所以你就被见缝插针嘛，这是事实嘛， 嗯哼， 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先分，我先讲立法院这个监视器的部分，嗯，立法院能怎么样？ 嗯， 立法院的主体是立法委员哦， 对， 秘书处即使是秘书长，哎，欸，秘书长敢处罚立法委员吗？ 嗯哼， 没有这个权利啦，只有立委可以对立委啦， 嗯哼， 啊，结果你知道会怎么样？ 是。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蒋万安不是在那个卫委会看那个机密文件， 啊，如果是记者采访拿到那个啊，这个画面，然后交给徐国勇，这样有犯法吗？ 泄密的也不是记者，啊， 哎， 记者是被泄密的人呢， 啊。 啊，你得给锤泄密的啊。 嗯哼， 欧俊磊公，就算委员泄密， 嗯， 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哦， 不会怎么样。 有啊，何志伟现在要联合国民党追究这个事啊。 我讲没代志 哦， 我直接跟你讲没代志。我再举一个例子，蒋万安不是。机密那个调阅的时候机密等级吗？ 嗯， 他不是抄了那个例外原则吗？ 嗯哼， 那个都没有移送啊， 哦， 那个都没有移送纪律委员会， 嗯哼， 啊，所以就算有立委把影片调出来， 是 立法院能怎样？可以跟没代志。 嗯， 好，但是何志伟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哈， 嗯， 何志伟的部分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层面，第二个才是民进党怎么处理的部分。 嗯， 第一个政治层面，明年一月他要选举， 嗯。 陈时中在大同区投多少票出来？ 哎， 那些投陈时中的人看到何志伟，你把陈时中的沙发像放在那个地方， 嗯， 会怎么想？ 嗯， 这个很现实，一年以后就会验收这个结果。 嗯， 我如果是何志伟的竞争对手，不管我是台湾民众党的还是国民党的，因为这个影片现在网络上到处都有，对不对？ 嗯， 我就拿这个影片哈到处播。 嗯， 民进党的基层支持者投了像你何志伟吗？ 是， 不用多，这两三万人。 嗯。 这个你怎么办？ 嗯， 何志伟你怎么办？这是你的政治危机。 是， 你现在拿出什么态度？第二个，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嗯， 因为赖清德一定会被考这一题嘛。可是赖清德虽然是党主席，他不是法官。 嗯哼， 这个民进就送考，民进党要考机会啊。何志伟，你可以不回答我们哦。 嗯哼， 因为 我今天有邀何委员哦，那何委员他说他另外有行程没有办法来。 你不敢来嘛？ 不敢来，不敢来，一个有行程。 不，你不知道被攻上嘛？ 嗯哼， 他可以不回答我们。可是他必须回去考机会。 嗯嗯嗯， 你为什么这么做嘛？ 是啊，其实上 你没像你嘛。 哎呀，重点就是讲，到底何志伟有没有认真的在浮选陈时中，或者他有没有在扯后腿？哦，贤惠兄，你的了解呢？ 是，其实看到这段画面哈，我因为我个人真的是惊呆了啦哈。十月二十几号刚好是大选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战况非常焦灼激烈啦哈。我记得阿中团队每次都在开记者会哈，一直在巩固我们支持者的心防啦哈，说这个只差一点点啦哈，跟蒋万只差一点点，大家再加把劲哈，我们一定可以赢，出来投就能赢。结果这个时间点，我们的何大委员，他竟然还有这个闲暇啦哈，自己拎着画走不知道走多久，去把它放在一个角落，看起来像在丢垃圾的感觉啦哈。我觉得这有两点很奇怪哈。第一，我们也都去过立法院呐、像我个人的研究是，所有的委员或议员想要装饰你自己的办公室，一定在你的门口嘛，门口一定有墙壁嘛，一看说啊，这里何志伟放的，一定是一个艺术品，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阿中的画像在这边，大家一起来欣赏，绝对不会是拿到一个哎。第一时间还无法知道是哪个委员哪个议员放的哦，所以才会有后续我们竞选团队希望去调阅这个监视器 到底是谁。 对啊，到底是谁，因为这个东西在那个时间点出来会让他觉得说，哎，第一谁拿得到这幅画，总不可能是我们国民党的朋友嘛，你怎么拿个阿中的画跑来跑去然后拿去丢呢，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同党同志才有机会拿到这一幅画嘛。为什么这幅画第一没有回去阿中的手上，第二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奇怪的角落，好像是个垃圾。 那我请教你齁，像您陈时中你算的时候，您议员要就是要被要动员吗？ 哦、是 动员支持者吗？ 其实我必须坦白的讲啦齁、这是阿中他的起手式啊，我相信简淑培议员也很清楚，我们在12个行政区都有聘所谓的阿中的市政顾问，好，那他会请每一个议员去交一个名单， 对， 好，那我今天这次我就回忆到我们士林区这一场啦，士林区这一场其实举办的地点就跟我们最近那个副总统去办台北市的政见发表会一样的场地，就是我们士林区的健谈活动中心。好，那一次的阿中的这个受赠的士林区场，我们还办在二楼大礼堂哦。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其实大家知道我们选区有一位议员是这个钟佩玲钟议员哈、他当然就是何志伟委员的这个大嫂，是等于是他们的一脉相传的服务啦齁、然后那一天在士林区健谈活动中心的这个受赠大会，就只有三个议员有设这个所谓的报到服务台，就是我跟严峰议员跟那个陈慈惠议员齁、我们有设服务台。那一开始我并不以为意嘛，我想说啊，反正大概我个人交了100个这个顾问名单，实际上因为顾问很忙嘛，那天到现场的我个人的名单大概是50到60、我其实也很对不起阿中，他怎么出席率只有50、60？后来一问我们那些党公子，才知道，有些议员是连人都没有来，他是连一动员的人都没有来，他自己当然一定会到，议员本人一定会到，但是他们就第一，你没有设这个报道台；第二，好像也看不到是你所谓的你的顾问名单来到现场，好，那当然他有没有去提出这个名单？然后去申请阿中的顾问的聘书啦齁、那还是说有没有跟我们所谓的市党部去做说明啊，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问个清楚，就是说像你是议员， 嘿， 那阿中的场你爱去动员嘛齁， 是 啊，你动员到的报道率差不多60%嘛， 对，我现在大概60% 嘛齁，你干嘛拍摄 我个人，对对， 但是你说有人没动员就对了， 感觉上是这样子齁、因为看不到他们的支持者有到现场， 没设报道台的议员是谁可以说吗？ 那一天没有设报道台的，然后就有钟佩玲议员跟林世忠议员了。是这样，所以我其实也不清楚说，为什么有议员没有设这个服务台了？但是确实，因为那一天坦白讲，那个场合的这个人是稀稀落落的，然后所以党部的压力也很大。 啊，那我拍摄，我过去问一个问题的、因为有人去讲何志伟，你这里、所谓的公祭的场合啊，弄公关代表总统、副总统啦、 是 哈。那何志伟是说，他好像没有讲这个事了。好、 我最近 到底有啊无啊？ 我跟大家来说明啦哈，确实是如何委员自己说的啦哈，因为最近是在批评他啊，你打公立起2024，好让赖清德被酸总统的发言人，好、大家在骂这个事情。但坦白讲，我在地方上跑行程没有听过他这样讲，但他确实。无论那个场合大小啦，有的可能是社区活动，可能大概50-60个人。他致辞的时候，他习惯性都会讲哦，代表总统蔡英文哈、来跟大家来请安问好。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 总统管我们这个活动干什么？你干嘛代表总统来啦、哦、那我觉得那个是他的习惯用语，可能是认为说啊，他当上立委、有这个公职，他觉得说啊，可以帮总统啊，好、哦、帮小英多一些。 好听的就别走自己行情啦、 啊。当然也有人是觉得他就是在。 啊，你唔敢讲啊，这话你唔敢讲。 我只讲这今天看有哪想啊，还是伊在底爱解释为啥物安尼做？ 就像我讲，我代表拜登来甲大家迄落。哦， 我唔敢安尼讲，我对啊，就讲我加加落去讲啊，我代表是我以前的头也是李慧吴思嘛，你大概讲到这个层次就差不多了。你要代表其他人，你看人家五爷受益授权，我觉得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的。 那你这样来讲，伊较尬吗？ 哦，一开始真正是，其实何志伟委员哈、我坦白讲，他在地方上的。在这个新闻之前、其实风评是不错的。一哈，虽然恭喜这个，大家知道他是这种所谓的家大业大的这个公子啦，但他身段其实是蛮软的哦。 是， 他看到很多那种婆婆、妈妈、阿姨都弯腰，然后这样子拥抱，喜欢的人很喜欢， 是 啊，讨厌的人很讨厌。所以我认为说他是真的比较，他敢冲敢走的人。 何志伟的事件啊。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讨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啊，因为啊，民进党公民团结要基于事实的讨论，因为今天赖清德还讲，因为他引爆的第一个争议就是说，民进党在台北市长的选举的内部最核心就是黑道，啊，不得了，这个事情总要欧德威总要大力黑的民进党民定啊，棒北雕，然后接下来引爆更多的话题，所以今天才会有赖清德又讲要把黑金的标签拿掉，哈、啊。那可是赵介佑又出来说，哎、欸，你我是你的阵营去选东代表的呢，好、哦，啊那边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拿出来斗争，好、哦，所以到底实情如何？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我觉得何志伟今天的态度有转换哦，他针对啊这个沙化事件。他说啊，他昨天怒批老部长怎么可以这样做节目，因为他在骂徐国勇。他说外传民进党立委管碧玲是流出监视器画面的人，让管碧玲非常不愉快。何志伟今天下午的回应是，他在这件事情过程中可能讲话快了一些，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如果心里面不舒服的朋友直接打给我，我来冲一杯咖啡给你们。我想请教瑞德，你心里舒不舒服？ 我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那他杯 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我不会喝你的咖啡。 啊、哦、为什么？ 因为我就没送了，我苦酒满杯啊。你知道吗？我说你不列咖啡对吧，你一个人唱心花开，我的心花开，你不知道你唱这条歌的时候，民进党的支持者基层的这个支持者四中间换贴的支持者，大家心花倒啦，你知道不？ 心花倒。 那么何志伟的事情啊，为什么勇哥啊徐国勇用狗啊，为什么那么生气？何志伟针对徐国勇不是第一次。2020年10月21号，何志伟在立法院直接质询内政部。诈骗集团一夜市很多去诈骗啊，不如不如啊，内政部应该要这个加强这样 ,OK 啊，这我觉得 OK 的、啊。做不好，内政部长徐国勇下台。这就是当时何志伟，他在立法院，然后后来在民进党的中常会，很多中常委就起来了。为什么身为民进党执政党的这立法院的副书记长，突然跟咨询人蹦出这么一句话？除此之外，2021年隔年发生了这个赵介佑事件。那么结果有张照片出来是什么？赵介佑，我刚刚这里黄成国、啊，我刚刚这里徐国勇合照一张照片。那他们都没有印象。黄成国很坦率的说：“一个尹老贝，这个申光啊，赵介佑尹老贝对吧？赵英光醒塞，但真不认识他儿子啊、哦。但是因为一般来讲，支持者拍照都没什么。我们也常常遇到支持者拍照嘛。我哪知道你是喜欢喜后根本都唔知呀，这样子。何志伟特别咨询这个事情，你知道吗？特别针对这个事情有意见。那除此之外呢？讲到陈时中啊，刚刚听到议员讲啊，感慨万分。2022年的2月16号。”何志伟公开支持说陈时中是最强最合适的台北市长民进党候选人，所以当时的标题叫绿色友谊连线公开表态支持陈时中。我为什么跟就讽刺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沙发就丢那边，对不对？现在你在跟我讲说要去查那个是谁溜出来的， 我们现在不在乎是谁流出来那个录影带，我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做这样的行为。 对啦， 很简单嘛，就好像高虹安嘛，高虹安在当选新竹市长之前啊，他老是说侦查不公开，侦查变成公开啊、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那些助理的那些薪资啦、啊，然后还有那些加班费？你要去讲的重点在那里嘛，他却在跟你鬼扯说。侦查不公开变成功，侦查公必公开，这样子很不对，干什么讲一大堆？何志伟，你有没有做这样的行为才是重点？那个影带只是佐证你有做这样的行为嘛？啊，那影带阿奶，我跟你讲，专搞个关键兵和民进党的集体价，不在乎。我讲坦白不在乎，你别去拉黑领导代志，不在乎。那除此之外，其实有一个重点，在赵介佑跟赵介佑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啊，那么何志伟怎么讲的？何志伟说啊，我跟赵家的关系。就算认识，就算见过，也都是远远看着对方。这是你何志伟讲的，两千零二十一年你讲的。那么结果，请问一下，赵介佑怎么讲？志伟哥，2014年何志伟的阵营，我是由何志伟的阵营缴费入党。何志伟讲一入党的时批准的讯息，这个成功啊，黄成国在做党主委，所以把责任推给黄成国嘛。那请问一下，赵介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经由何志伟的阵营缴费入党，代表阵营参加2016年的党代表，而且选举、那个通过当选，而且他投过一次票。这是赵介佑说的。我现在要请何志伟公开的说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这个赵介佑讲的这个现象啊？你是不是透过何志伟的阵营加入了以后，然后呢加入民进党了以后，还参加？因为这样子，赵介佑才能参加2016年的党代表的选举。有没有？那没有的话，赵介佑是他个叛友， 是 赵介佑故意污蔑你。你不要用，你知道何志伟当时反应是什么？拒绝回应。你不要拒绝回应，你正面对决有没有？没有的。污的污，抹黑你讲多嘛？没有的话，你被人家泼黑了，泼粪抹黑，你怎么会说我拒绝回应？你不能拒绝回应，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当时为了这件事情伤害民进党，而且包括伤害到黄成国，甚至于伤害到徐国勇。南宫坦白的呀，那你必须回应嘛？污的污，抹的抹。好，最后一件事，我先面列咖啡我百零金刚丹，我不愿意看着台湾有台湾民进党怕你这人激起出来的人。连一个最基本的功课都不做，就公开说何志伟最近，你现在最近的说了什么？一共七月的时候，台湾我们的这个政府啊，税收哈、哦，因为哈、哦、会结算出来呀、啊，啊增加更多，有机会花第二波现金。我跟你讲，台东区跟树林的所有选民好朋友哈、哦，哪无花第二波现金有无？拢去找何志伟套。你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不可能，你连这个你都不懂。身为立法委员，你胡说八道，你怎么可以乱开支票？乱开支票的结果，我问你啊，七月时阵啊，民进党政府哪不稳？第二摆很紧，弄的是民进党诶。你在讲话的时候，不能只为了讨好，你知道吗？只为了讨好某些人，然后你为公为心的撒点乱供嘛。 是后来，那么讲到所谓的黑金啊、因为是何志伟在这个败选台北市败选之后，他接受访问，他特别讲到。因为黑道就在这个台北市整个选举民进党的核心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市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有黑道在核心当中哎，那这个黑道在核心，难怪选情会核爆。团队里面有洪耀福，有洪耀南，哦，有黄成国，哦，然后一些所谓的黑道的分子都在里面。你有时候看到陈时中在镜头上的时候。站在边边有杀人犯啊，哦，有法院认证过的黑道啦，哦，这些人民众会怎么看？你们知不知道，其实阿中在整场选举里面，还有这些议员被他身边人欺负的多惨，你知道吗？就是 谁敢欺负阿中？ 就是说帮他排行程，然后要么就是调东调西，哦，然后不然就是站位置站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些议员在选的时候，大家其实因为。这一场选举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因为疫情过后的第一场选举，那所以焦点都会放在市长的身上，那我们就会发现竞选团队的人跟议员要选举的议员在抢镜头，你自己大家回去看一下阿中市长每次 上镜头，然后还会什么架拐子啊， 架拐子， 议员推啊，踩脚啊，我就是没有要选举的人，你干嘛去跟人家抢镜头？我曾经在党中央被逼着，被一个黑道背景的人逼着在现场跟大家道歉。我讲这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发生什么事情？2021年开枪开了100次，平均4天台湾就开枪一次，砰砰砰砰砰这样扫。我开记者会， 我有印象。 诈骗集团也是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我说这诈骗集团，再不处理，谁要下台嘛？这真的是政治责任。我就被逼着在中常会里面跟所有人全部道歉，幕僚也在。这个道歉还被人家实况转播般的讲出去。 好，来，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检议员那有关欧多的代志，你也看什么？容我把赵介佑当时讲的重点我讲一下，好不好？ 好。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评委赵彦光的儿子赵介佑，这是去年12月21日啊，因为涉及诈欺贩毒，所以呢二审判决出炉，赵介佑发布声明说我放弃上诉啊。可是呢这个。他点名民进党立委何志伟，你忘了你的选举造势，我找多少朋友去挺你吗？拿他这个跟民进党脱节的党员当斗争的工具，开记者会凭空捏造，赵家很黑，危言耸听，令他难以谅解。他说2014年他从何志伟阵营缴费入党开始，记住哦，2014年他从何志伟阵营缴费入党开始，到被开除党籍，这辈子只有代表何志伟阵营在2016年当选，应该是党代表了，当选党代表， 是党代表， 到市党部投过一次票，到现在都没有到过市党部，他说这样如何染黑市党部呢？2018年何志伟阵营代表何志伟阵营参选党代表，落选后就跟党没有关联了，也因为染毒跟他的爸爸赵彦光几乎断绝往来，所以更不会找任何人入党，更无所谓黑道千人入党。赵介佑强调上述的事情何志伟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拿他这个跟民进党早就已经脱节4-5年的党员个人犯法案件当斗争工具，硬和市党部绑在一起，让媒体一直狂烧，对民进党造成伤害。赵介又感叹，我曾经最敬重的志伟哥，你忘了你的选举造势，我找多少朋友去挺你吗？帮你拉票吗？而你却在我媒体见报后2天率先在立法院开记者会凭空捏造，赵家很黑，危言耸听，火上添油，在我身上让火烧得更猛烈，令我实在不知如何谅解。来，所以叶医师你说这个事情你现在那个时候我给你听，现在你给我切割 所以我觉得何志伟应该要讲清楚赵介佑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 已经没有。何志伟有说 他的回应公益席底下凭空 想象，何志伟说他坦言被赵介佑反咬一口，当然有压力，但自己在职场上都有要求，都有要承担的风险，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挺过赵介佑，赵介佑这种幻想的杜撰的他就不再回应了。既然是幻想跟杜撰的，你没来过戏。哎呀， 我刚刚那些何志伟构型不是事实，他应该要站出来据理力争啊，不是嘛？很简单呢，赵介佑说他是你的党员，他曾经代表你的团体选过市党代表，别2016年的时候有这个代志不？啊，有投票给你支持不？市党所有的党员，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朋友要入党，都会说简议员，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入党申请书里面都会有推荐人，所以赵介佑的入党申请书的推荐人到底是谁？我干嘛这里在公行册啊？你也跟公何志伟说，何志伟说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清楚，讲明白，赵英光的入党推荐人是不是我？赵介佑的是不是我？如果不是我，那就真相大白啦。你刚刚你够吗？我觉得这要讲清楚、说明白嘛。那我要回过头来讲。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你知道，对国民党来讲，他说啊，反正你们民进党内斗，我底下边要怕跑干，反正好开心哦，反正你们就自己内斗。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个赖主席所讲的，民进党应该是要对内竞争，对外团结，但我们在党内竞争的事情是要事实， 而不是捏造。嗯，而今天何志伟你讲的说市党部全部都是黑道把持，嗯，而才导致赵介佑、赵应光这一件事情，甚至整个台北市被黑道把持，甚至连吴怡农，嗯，这样子从国外回来参与选举的人都被国民党抹黑成是黑道小弟，嗯，就是从这一句话而来。 是是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这么多时间把这些人是不是黑道，然后何志伟你讲黑道这一件事情要把它厘清，所以何志伟你自己要讲清楚说明白赵介佑所讲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再来第二个，嗯，他刚刚在节目上哭哭说啊，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只是在这个中常会被谁被这个 被黄成博逼的向谁道歉，嗯，哦，向被黑道逼着道歉，你知道那事情是怎样，嗯，他说徐国勇因为当时是内政部的部长，嗯哼哼，因为这个诈骗很多，所以如果诈骗没有检讨的时候，是不是吃姑婆芋中毒的徐国勇要下台，嗯，哼哼，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你哪里勾倒菜刀，嗯，我们如果要针对我们要对于诈骗的事情去检讨，那我们就事实检讨，嗯，有什么要改进的我们应该要精进改进，嗯，你身为执政党的委员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做人身攻击当然是不好，因为这就是在内部里面你就冲突矛盾了，你就互相伤害了嘛，这怎么会团结呢，嗯，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的支持者而言，嗯，我们民进党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我们民进党是初选的时候我们竞争非常激烈，嗯，但只要初选定于一尊的时候我们非常团结，而何志伟你现在被检讨的原因就是你在定于一尊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背刺，嗯，你是不是有找自己的麻烦，嗯，你是不是有挖洞给自己人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啊， 我想赵介佑为什么会那么的生气，嗯，因为他觉得你把我用之即丢嘛，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挺力相助，你不说我是黑道，嗯，啊，现在说啊，这个媒体报道说赵介佑的案底，哦，你立马切割，这叫什么，这叫过河拆桥嘛，嗯，所以大家当然反黑道啊，可是你自己其实你就是有赵介佑这样支持者也是属于黑道分子，然后你竟然你说哦，你拒绝承认跟他的关系，嗯，然后去打说黄成国是黑道， 是， 就我是觉得啦，一个这么年轻而且在未来还有极有希望的立委做这样的行为，的确会让人家很寒心。 赵介佑跟赵应光他们入党，谁推荐查不出来吗？ 当然查出来啊， 当然 啊，市党部 愿意查一定查 得出来。我认为市党部主委就把这个资料公布嘛，嗯。我相信如果说赵介佑愿意，因为他是申请人嘛，嗯嗯嗯，我愿意公布。 对，我插一句话，连赵介佑愿不愿意都不重要。嗯，你考机会就下去掉了， 啊。对啊，对啊， 这就所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入党申请书那个会保留的啊， 对，就嘴落石出了嘛， 就看谁推荐的嘛。 那这个是去年9月9号那个活动哈，哦，联，嗯，合报说气氛尴尬，哎，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刚说贾万安不去，嗯，很尴尬。你看这个时候。何志伟他俨然是主，他不是，他就等于是主办人哦。嗯，他你看他坐在这边，叫了巧，一手握着陈时中，一手握着黄珊珊，嗯，好像他是结合蓝白绿啊的中间者啊，他是一个斡旋者。所以我必须要讲，陈时中那天去是帮你何志伟增添面子，哎，嗯，最后大家都不想去嘛，很尴尬嘛，谁会想去？ 是， 蒋万安都不去了，你看人家今天陈时中这么挺你，嗯，帮你去参加这个活动，但是。你结果是怎样？嗯哼，用完即丢 是， 这就你看这个就是刚刚讲过，中时电新闻网10月22号，他想说消息出来说陈时中签名画面遭立院回收，蓝讽及清仓无心战恋战。嗯哼哼，中时是这样做哦。嗯哼哼，而且你看，我说实在的，这个地方摆在立法院旁边是什么？嗯， 垃圾，一包垃圾。 然后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哎，晚上哈，哦，放在这边。嗯，还真的看起来有点毛毛的哦，嗯，就摆在那个地方，很唐突吧？嗯，好，然后你再看，上面还有陈时中的签名。 对， 你把一个陈时中签名的照片摆在立法院，嗯，很奇怪。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把它说清楚。嗯，该道歉就道歉，而不要在那边硬凹。 好，那这个赖清德啊，他的这个向党员报告何志伟有趣啊，哦，那。民进党的支持者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晚安，我是何志伟哈。 啊，志伟本身爱检讨的嘛真多。啊，今日一只啊，真感谢大家在咱的现场，每一个每一个我都有揭露大家的重点，也放在心里。那有的有的。啊，直到咱，直到吼，咱看到咱选举选无好，那么真侪支持者来到服务处，一滴一滴的眼泪都滴在心里面。 来吧， 我从来没有叫苏贞昌下台，你可以看一下。 好，各位好朋友，各位好朋友，来，我们让志伟把他的时间继续向大家说。 没关系，我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我们都应该要对话，那对话的前提是我需要聆听大家的声音。那志伟来自于基层，也会在基层努力。那这一次选完之后， 来，谢谢。 我们不要关枪关掉。好， 啊，提到酸耍意啊，我相信我们的承诺一定会一个一个去做到。感谢大家，咱继续拍拼，努力，谢谢。 当何志伟讲出黑道，而且点名英系要角洪耀福、洪耀南、黄成国等人说，自己曾经在党中央被一个黑道背景人逼着在现场跟大家道歉。这个洪耀福啊，在脸书反击说，这些似是而非的故事伤害竞选团队，伤害陈时中，痛骂何志伟，你才是民进党的败类。好，那刘耀仁接着说，何志伟你在议会的时期无数次的自私伤害同仁，我们铭记在心。记住哦，刘耀仁公一席作属书。好，当时党团会议你当面被王世坚同志痛批的事你忘记了吗？你的放冷箭在一场被庄瑞雄干掉你忘了吗？你当立委还是死性不改，为了自己自身一己私利伤害党伤害同志都不怂软。最后刘耀仁呛何志伟，曾经听说你立志选台北市长，抗力卡扎捆的靠民，全台北市最有私心。记住刘耀仁说，全台北市最有私心、最有心机、最擅长政治算计、最难相处的就是你何志伟，闭上你的鸟嘴。这是刘耀仁对这个评语。那我认为赖清德说要团结，说实在啦，团结不可能含含糊糊的团结啦。团结事情要说清楚，到底是胳膊往外弯还是胳膊往内弯？好，所以那既然给那个，我就是想要把它谈清楚，也邀请何志伟这个何委员来，但是被他婉拒。好，那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阵广告。何志伟指控民进党那阵黑道的李核心。那么这个可是赵介又说我是你引进的这个今天赖清德接党魁宣誓四个革新，其中一个叫杜绝黑金，非得处理了，到底谁才黑呢？那么这个赖清德今天讲的不只是扫黑金，而且包括论文包括这个党的团结。来，我们来看一下， 积极杜绝黑金，彻底解决学人问题。对执政党而言，法律只是最基本的标准，我们必须要用更严格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才能回应社会的期待。所以任何与黑金相关的人或事，民进党将采取积极行动，严正党纪，落实排黑条款、廉政条例，彻底解决黑金影响民进党的价值和声誉。我们也要以诚信原则建立制度，来审视本党候选人的学龙问题、党内的个案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就是根据党的规定来处理嘛。那基本上我是勉励我们全党同志，我借用蒋渭水的一句话， 就是同胞要团结，团结真有力。民进党在挫败之余，大家应该要多多体会蒋渭雪先生的这句话的意义，适用在国家，何尝不能适用在党？啊，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大家团结合作。 啊，这个赖清德说诉求团结，但我干嘛团结？哎，讲个清楚，好、哦，好好傻傻，无可能团结，好、哦，迷迷糊糊。那么他也讲要这个清理黑金，啊、何志伟他说。陈世忠不是输给蒋万安，是输给了小圈圈。他更爆料黑道杀人犯直接进入陈世忠竞选团队的决策圈，怒轰黑道在核心，难怪选前会核爆。好咯，那他去这个赖清德啊、向党员报告的场子，我们要再看一次。好、哦，民进党的绩效是猛一啊，乌多是像恁都讲，来，我们再来看一次。 大家晚安，我是何志伟哈。啊，志伟本身爱检讨的嘛真多，啊，今日伫遮啊，真感谢大家伫咱的现场，每一个我都有揭露大家的重点，也放在心里。那有的，啊，直到吼，咱看到咱选举选无好，啊嘛真多支持者来到服务处。一滴一滴的眼泪都滴在心里面。 来吧， 我从来没有叫苏贞昌下台，你可以看一下。 各位好朋友，来，我们让志伟把他的时间继续向大家说。 没关系，我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我们都应该要对话。那对话的前提是我需要聆听大家的声音。那志伟来自于基层，也会在基层努力。那这一次选完之后， 来，谢谢。 我们不要关山关掉。好， 啊，听到酸耍意啊，我相信我们的承诺一定会一个一个去做到。感谢大家，咱继续拍拼，努力，谢谢。 这个瑞德。啊，直接来问啊，黑道像就讲， 对啊，你直接讲就好嘛。是什么款的黑道跟杀人犯对吧？哈，在咧这届陈时中选举的时阵，在咧伊的核心，然后呢，啊，就问一个，请问陈时中咧选举的每一场，我记得小英总统去十几场庙口开讲对吧？哈、是徛偌济黑道，还有这黑衣人是炸偌济几枪啊？除了真正的合法的这个警察机关，干么黑道去？ 是， 你这样一讲，你安尼讲。岂不是让外界，尤其是国民党啊、民众党这些人啊，坐实讲，你民进党就是黑金当道，不是吗？你安尼讲的时阵，你不去想到吗？啊，我刚想要借问一下吼，何志伟，你为什么都一而再、再而三故意挑当针对黄成国？我想请问一下，跟你的母亲薛玲女士，还有王孝维竞选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的恩怨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王孝维跟黄成国他们是同一派系的，而且是这个黄成国很支持这个王孝维嘛，当初两边抬杠的老会老弟，最后由蔡英文总统才是暂停，不是吗？是那个选举就暂停嘛，我就问一下跟这有关系不？没关系，为什么你特别针对他？还有黄成国这一二十年以来是做了多少杀人放火，然后呢，那么毒品啊，然后这强盗的杀，他做了哪一件嘛？你控嘛？你为什么不敢讲呢？你直接讲嘛。那除此之外，我看了这个画面蛮难过的，就是你知道吗？高嘉瑜在那天用枪吧哈，一公他不想看到支持者因此而撕裂。天哪，是谁在撕裂你的支持者？民进党他在台湾叫你这些激起民进党的人啊，那、不就是你高嘉瑜吗？那你何志伟也是一样啊。你何志伟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很多的话，让人家听的我跟你讲坦白的，我的想起我他都跟你讲过的，想起那就高嘉瑜，过了那个时阵去投票，你还要唱那个我的心花开，我跟你讲。不爽的人对吧，已经喝很久的人看到这真的有心会动你，我更生气更没办法原谅。再跟今天上任民党新主席的赖清德主席说啊，没错，团结靠力，问题是 你别跟这个人团结吗？警匪枪战，面对对面，那么你打得枪林弹雨对吧？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对面，而是我的屁股中弹。为什么？因为人权手拉手，背后下毒手，这种人才是为什么大家生气的原因嘛。 那这个刘耀仁啊，说啊、这个何志伟啊，听讲你要选台北市长，我可劝你较早睏的靠边。专台北市上舒心的、上有心机的、上擅长政治算计的、上歹斗阵的，都是你何志伟，闭上你的鸟嘴。我想请教一下简议员，嗯，那你的啊观察是什么？伊要选台北市长吗？ 我相信今嘛目前台北市民进党的立委干那三个嘛，包含吴思瑶，包含何志伟，包含高嘉瑜。我相信我那是要伫个民进党的党员内底提。找一个人出来选市长的话，这三个人一定会被拿上台面去讲的，所以当然都有机会。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如果你思思念念你现在所作所为每件事情只为了你自己，请问你未来你想要选市长，我们这些议员会跟你站在一起吗？不可能嘛，因为我们早就私底下早就被你找过麻烦，或被你自私过了嘛。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何志伟在这一次的议员选举的时候，在初选，在我的选区有一个年轻人，他推荐了一个年轻人，是他的团队。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初选里面只有一个女生，所以我几乎就是有参选但没有选，因为妇女保障名额的关系。各位你知道，也团队也见了笑人音啊，居然这个年轻的党员啊，居然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初选，你知道吗？他用了一个叫做支持简书培。然后肯定简书培支持某某某，无经过我的同意，都用我的肖像权，去做这个文宣，好像说跟所有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讲说，简书培就是支持他的啦，这个算了。第二个更加夸张，用电话，电话就是先一个女生说，我是简书培，我支持某某某，更加那个声音不是我，然后在我的选区里面打电话说，就是简书培支持这个人。那我觉得这就很自私啊，你怎么可以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底下，只是为了让你自己的支持的这个年轻人能够这个出选、这个对我来讲我大选也会是伤害啊，人家会觉得说啊，简书培是不是免算啊，温家人呢会当支持两个人，这是第一类。第二个是，如果你真的希望我支持，连打通电话给我都不行，你就这样子消费我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志伟像这样子的自私行为，其实非常的多，包含刚刚讲的这个陈时中的这个照片之外，其实何志伟每次在选举当中推荐陈时中去参加的活动都会出事。比如说有一个是一个年轻人的座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陈时中去参加完之后，就是刚开始讲话的时候，跟所有的年轻人问好说，大家午安，大家好，结果年轻人没有回应。陈时中就说：“大家怎么没有说午安？有无？还可以用剪成影片放在 PTT 里面去做宣传，说啊，陈时中的大头症啊，居然要年轻人跟他问午安啊，等等的。这个活动好像也是何志伟委员你推荐他去的。当被这样子消费的时候，何志伟委员，你身为陈时中竞选总部的副总干事，你有没有出来帮陈时中讲讲话，把当时的情境讲清楚说明白？结果你没有，你继续让这个影片在 PTT 上面，在社群上面被人家一直消费，说陈时中就是大头病啦，年轻人不喜欢陈时中啦，你推荐他去的人你都没有帮他出来讲讲话，难怪人家会觉得你是自私的，你是不团结的，你是挖洞让自己的同志跳下去的，那像你这样子的作为，就算未来真的有一天你真的被推荐要选台北市的市长啊，你想大家敢不敢你支持？ 好，来，那接下来啦，我们再关心王世坚议员。好，因为啊，这个有人举报说，我们有人进口了中国制的螺蛳粉。这螺蛳粉上面啊，这螺蛳粉是一个食品，它上面的包装有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四舍五入一下，你就是我的人。那这个事情举报以后啊，经济部长王美花说啊，这种食品我们本来就没有进口，没有开放，我们没有开放。如果坊间出现的话，那涉及违反进出口的法令，要求实体跟电商通路要下架。 然后他说本来就没有准许中国这个进口，现在有的都是走私或虚报，本来就应该处理下架。好、哦、好，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是什么问题？这是食安问题嘛？我们没有进口嘛？林静怡委员，林静怡医师说，这个是食安问题，啊、哦，国民党竟然在附这个螺蛳粉，说民进党在搞意识形态，谁在搞呢？这个赖世葆委员啊，啊、哦，国民党赖世葆认为政府是以意识形态在影响民众生计，批评经济部是双标。好喽。我现在搞不懂的是，王世坚也批评，哦，他说这个王世坚说啊，台湾的民心不是玻璃心，只有政治圈的人把它当成不得了的事，认为这比中共飞弹演习打过台湾高空还要重要，这不是很荒唐吗？好、哦，为什么蓝营批这是一形态，你也批这是一形态？因为这是食安问题啊！来，我们来看一下。 黄浩明做生意，他都有心情小雨，他可能几个月换成一次，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么多。 言谈中流露出无奈心情。这款螺蛳粉被要求下架回收，原以为是外包装敏感，被质疑统战，一查才发现法规明定所有中国制粉条类产品，中式面条、宽平面条、米粉条等都不准进口。 有些进口是对举止会对我们台湾本地的产业造成冲击跟影响，所以是否开放哦，都会有经过一个评估。 当时代理厂商位在新北三重，办公室内还看得到好几箱螺蛳粉堆在角落。经济部、官务署及食药署联合派员稽查，将进一步溯源查缉。 他现在进来的这个部分，要么走私，要么就是这个虚报的问题。不管是在实体的通路或者电商平台，都会要求下架。 是不是靠虚报闯关成功？官务署回应还在调查中。不过网购平台随便滑，各种螺蛳粉明显产地是中国，而第一时间直击量贩店，架上货量也很齐全，只是几个小时后再去看，已经全部不见。 大概早上十点多下， 所以现在都买不到了。 全台现在应该没有人敢卖了。 管务署强调没有合法进口资料，可依海关缉私条例规定裁处，最重要求停权废止登记资格。一般民众若要自行购买带回台湾，超过六公斤必须申报，不但不能从事贩售行为，还要注意内含禽畜肉块肉片，都是检疫违禁品，别随便携带入境。 经济部长王美花说这是食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开放进口。林静怡委员说这是食安问题，我们这个啊本来就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国民党骂意识形态，但是王世坚议员也说这是意识形态。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瑞德兄，为什么？ 唉，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说。嗯，这件事我们这回实在的时候已经很久了。嗯，然后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对面是那个所谓的啊白狼啊张安乐那些支持者的时候，对吧？一共 over my dead body 我就在那边啊。那时候的王世坚多么意气风发、啊嗯、大家认为他非常勇敢，对吧、嗯、现在的王世坚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嗯，为什么也变成安尼呢？你要不要发表你的意见？我基本上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啦、嗯、但你有没有忘记你自己本身是民主进步党，而且你是强调民主跟自由、嗯、那么出身的人，是不要说这件事啦，真正一件事我就会大。为什么呢？他真正说什么？伊进前讲高鸿安迄六十万，嗯，有无？ 是， 伊咧讲迄六十万，意思就是讲恁弟弟咧讲这六十万要算啥？讲、嗯、新竹诶棒球场十二亿的弊案啊，嗯、对不？嗯，我问你十二亿的弊，十二亿哪来的弊案？嗯，到今嘛为止，啥物人证实有弊案？我问你嘛，嗯，你讲今日起诉判刑对不？林志坚两个官我都没意见，嗯哼，他还说要把林志坚怎样，对不？嗯，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什么叫心痛仇怪？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反省检讨有无哈？那么人呐、啊，因知耻近乎勇，反省检讨是对的。是，但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为什么你不是你跟所有的人唱反调，跟所谓的主流价值唱反调、嗯，你就是对的，你就是良心呐、啊？我们大家都没良心嘛？ 是， 不是这个样子嘛？ 好，经济部长说，这拢咱无进口，所以呢，这拢是招数跟虚报，所以要下架啊、哦。那。有一个作家啊，谢金鱼，他在脸书发文说，我们不进口螺蛳粉不是统战问题，他贴出中国螺蛳粉被爆出食安卫生相关争议的文章，其中啊有这个有一次是被质疑啊、 我们这一次的进口的这个被走私进口的螺蛳粉，过去有消费者煮完以后发现大量的虫卵的新闻，好，虫卵，然后呢说还验出重金属镉、铅超标或钠含量爆表的情况，就连中国内部都有许多相关报道关注螺蛳粉产品的安全疑虑。谢经理强调，这是个食安问题，好吗？ 要不是台湾激进他们出来开个记者会，他可能记者会锁定是要在那个所谓的统战的部分嘛。结果没想到一查下去，天哪、啊！中国制的螺蛳粉跟什么麻辣花生根本就是招数诶。这很可怕。因为如果万一吃出毛病来，万一有人吃出人命来，那边剩上面两个你被锤上头啊。 好。这个财政部官务署也出来说明说，过去两年一共查获来自中国走私的螺蛳粉791件 ,8400 公斤都依照规定没入并处以罚款。请教方仁兄啊，过去都这样子没入啊，为什么现在就是意识形态呢？ 应该这样讲，今天这个东西，刚刚瑞哥有讲说，哦，在电商平台上，或者甚至在夜市里面，我们都有看过，说这些小包装的嘛，买起来很方便啊。我自己去逛夜市也看过啊。 是， 那到底谁进来的？到底谁？ 就走私嘛。 对，走私嘛。那既然走私的话，应该要谁负责来抓？所以刚刚那个曾大哥有特别提到说，我们的官务署有去抓，不管是4000多公斤或8000多公斤， 两年抓了8400公斤。 对，那是不是抓的不够？是不是抓的不够用力？ 是， 或者是大就是觉得需求很大啊？或者是真的有人 需求很大？你如果海洛因也需求很大啊？ 我的需求大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意思 这个比例啦，这个比例他抓了4000多公斤，被没入了。算一算他还是划得来继续走私啊。 是。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是要回到食安，我认为应该要严格处理。 所以我是说国民党应该质疑的是说，你的这个这个海关守得不严追究，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是意识形态呢？对， 所以这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认为啦，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官务署啊，就是你官务署你该负起责任，你应该更积极的去查办。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今天台湾激进出来开这个记者会之后，才开始很认真的来讲这个问题。如果他本来就有问题，我说老实话，我先不管那个螺蛳粉的包装了，如果刚刚那个讲黄飞鸿的那个花生有问题，你早就应该开记者会出来讲啊。你官务署这是你的责任啊。好，今天你会这样做，会在这几天如此大动作说啊，这个也进，那个有问题，这个也不行。那是不是因为台湾激进的这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装的问题，才有这样的动作？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意识，他没有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会认为说了，今天如果他是 以前嘛是给你下架，以前嘛是给你没入，只是讲的无变新闻呗，对不？ 所以政府应该更积极来做这些事情，告诉台湾人民说这个东西有食安疑虑，这个东西不能进口，那我100%支持。 那没关系，黄仁兄。8400公斤嘛，刚刚看到791件嘛，如果一天查2件，难道每天都要这样讲吗？ 不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说，如果今天一个东西一直发生，一直发生，是不是要去检讨整个的系统？到底是为什么会让它一直出现？ 是，好了，东好， 直接的，因为这东西，包括黄飞鸿那个东西，我们都吃过，没地方买啊，都是台商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 是， 因为你吃，我讲的很生活哈。你吃过了就知道它太咸。 关于许公关务署嘛，公刚咱以前都两年都8400公斤，叫人查掉 啊。所以我不晓得王世坚在讲什么。 对， 我很在意的工商。这个跟意识形态，你当然说变成新闻是因为螺蛳粉的那个东西 是， 可是它本来就是被禁止的嘛。被禁止的东西被发现了，政府当然重申我要你下架嘛。他是重申要下架，不能卖嘛。 为什么政府说？还有民进党说这是食安问题，就是王世坚要说这是 一个问题。我在讲食安， 简单补充一句话啦，他既然是走私的不能卖的东西，就算他的封面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样不能卖啦。然后我最简单的道理跟意识形态什么关系？ 你自己都知道，你自己都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食安风险嘛？ 去，来，方老师， 照赖世宝说，这个是搞意识形态。 对， 王世坚也说。我真的搞不懂，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路线是一致了吗？大家会这样认为嘛？ 是谁在搞意识形态？是这个螺蛳粉在搞意识形态啊？嗯，他符合封面为什么说啊、嗯哦？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四舍五入一下，你就是我的人。嗯，这是说给谁听的？ 是， 这不是说给中国人自己听的，嗯、就是说给台湾听的，就是说给香港听的。嗯，所以他这是有的意识形态嘛？ 对， 怎么变成我们在搞意识形态？嗯，是他在搞意识形态。你在打开包装的时候，哦，小朋友一看啊、哦，我们都是中国人。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去指责对岸的螺蛳粉在搞意识形态。嗯，我们今天只是白就不能进口嘛。嗯，这有什么好说的？ 那这样好不好，范老师？那么个出口吼，一种食品，民定个虾，你是台独，我是台独，大家都是台独，看也同意不？ 对吧？啊，但是 他直接没收。 现在连为什么他直接没收？我们 现在连中国台湾都要没收了。 我们不要写台独，我们写台湾人，你连出去都不用出去。哎呀， 其实不用讲那些，我们的凤梨，我们的世家， 上面写台湾人， 什么也没写什么任何的什么政治语言啊，他不是照说你有虫，照样白卖，拒绝进口， 是 他本来觉得标准就由他来定的嘛。嗯， 那时候我真的补。冲一句啦，他这个包装的商品啊，他不是卖只卖台湾啊，他还卖到泰国啦，还有很多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意识形态， 到泰国他的 slogan 是什么？ 一样一模一样的包装， 我都不相信泰国人今天看乌， 那、啊、就是看不，这就是几个包装，就跟我们卖的乖乖一样啊，乖乖出去也是长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说这个包装上面有没有意识形态？我说老实话，有。嗯，这个东西能不能进来台湾？未来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正面表列或负面表列？嗯、应该。嗯，那要怎么禁止？我们要来讨论。但是这个东西纯粹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不，洪林勇，我讲起来了哈，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所谓什么叫主权？主权就是跟我做主。好，你要进来要经过我同意，这叫主权嘛？嗯，你写这个东西我不同意。好，你这写这个东西，我认为有统战或意识形态，我不同意。同样的。我们写我是台独，你是台独，去到中国他一定不同意，这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按照我的规则来，国家的主权就是这样， 要对等嘛。嗯。 所以，假如我们今天是因为那几句话，共享那么权力把它挡掉呢？嗯。你在搞意识形态，为什么不能搞意识形态呢？你懂吗？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谈意识形态，今天在谈的是食安问题。那如果是食安问题，民进党怎么还有民意代表会去跟他讲说这是意识形态？你跟着国民党走。 我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地方政府对于食安的把关非常严格。你知道我自己在处理很多选民服务案啊，光食品的标示，你如果标示不清楚，你被地方的卫生局查到都是重罚。嗯嗯。嘿，我觉得厂商哦，只是他有一个那个春节的盒子，春节的盒子里面没有里面商品的标示。都被重罚。嗯，那我不懂为什么这个螺蛳粉居然可以在电商还有在所有的通路上面可以卖。嗯，我认为这个事情行政团队失职。嗯，而且是中央到地方，因为地方所有的通路是地方政府去查核的， 是 不是官署哦？嗯，哦，不是从中央，连地方都有职责。那为什么国民党对于这一件事情，他们对于美牛这么的要求食安，那对于螺蛳粉却会说是意识形态。嗯，我没有办法接受。欸， 是， 对不对？你说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四舍五入我们都是中国人，就觉得不，这不是意识形态。Vigo 跟美工，我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四舍五入我们都是。嗯，他们不会这么做嘛。 是， 所以这一句话绝对有意识形态。但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我是在野党的民意代表的话，嗯，我是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我是国民党的立委的时候，嗯，我一定狂批食安呐，啊！你们从徐巧芯，从赖世宝都说中央在搞意识形态，所以你们认同这样子的食品？ 那你的议员，你的议员同事也是啊？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荒唐啊！嗯，你们可以针对美牛的部分，在议会提自治条例，要求美牛不能进来，要求什么什么？ 不是，我是要讲的，你同党的。 哦，好啦。我也不知道啦，不过我觉得世间大哥可能要再去想一下，这一件事情食安才是对台湾人民伤害最大的。嗯，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世间大哥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掌握，就如同这个高虹安给他的讯息一样不够清楚。嗯，所以他在这个时间做了错误的判断。我没跟世间大哥讲，我跟你讲，食安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嗯，昨天世间坐我们旁边， 是， 其实我到后来我都发觉他已经有一点。欸，无法自圆其说啦。嗯嗯嗯。因为其实他讲了很多理由被大家一一挑战之后。那我真的不懂过去那个逻辑清晰啊，讲话非常有条理的王世坚怎么忽然改变了。 我真的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是， 而且他在这方面的这种问题上，包含螺蛳粉的问题上，完全跟国民党唱和，要去依附于蓝营的讲法。嗯，我觉得那你干脆就离开民进党，否则真的两边大家都在互相折磨啦。嗯，你在折磨民进党，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在折磨你。嗯，那请问一下，这有什么意义呢？ 王世坚有讲他誓死不会离开民进党。好，那马伯彪便于离开民进党了啊、哦。嗯，这样只是说。我还是觉得民进党不是不能批评了啊、哦，就是说要基于事实啦、啊。哦，好，那刚刚啊，这个范老师有谈到台湾基金，吴欣岱今天啊送花给赖清德呢，赖清德第一天做主席吼、哦，以上的花篮真趣味呢，信赖台湾，真心相待，啊、哦，信赖台湾，赖你知道赖清德吗？嗯，真心相待吴欣岱嘛，哦，安尼。哎，那个请教一下这个瑞德齁、哦、你看啊吴欣岱你加这里啥你过来算你位加高嘉瑜差不多是安怎哈 我唔知呀差不多是安怎啊不过我知呀一件代志、至少吴欣岱坚持方向跟咱的较接近。那高嘉瑜本来也是民进党出身、民进党高嘉瑜在台大是学生会会长、也是因为民进党的提拔的关系可以做熊孝廉的国大代表、然后后来才有机会选议员选议员要进一步我有机会啊动选这个圣公啊立法委员的地方、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努力没有党的很多人的协助没有党的栽培也没有今天的你但是高嘉瑜我跟他上一起上节目大概快要十几年了、然后呢从他当议员啊从他当立委啦、可到后来也是很奇怪你在为什么你越来越荒腔走板越来到后来这一次这类圣公竟然批评政府财政失灵了吧你讲你如果今天是在野党啊攻击了干什么我都无所谓算了随便了千载力啦、我们只要把正对的、说清楚这样就好了不是诶、就好像我刚刚讲的红衣你能想象我们在警匪枪在我的屁股被后面人打中啊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个子弹不是去打对面的、你知道吗不是给我掩护结果往我屁股打下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屁股被他打到到底是他误打还是 对 还是 重点来了 故意打。 高嘉瑜那天那个大进场的那种挑衅的那样的一个等于说表现、你怎样、刺激多少人、我问你2008年2018年民进党躲白为什么没有生气、那么我是最早出来的、为什么呢如果民进党这一次我公坦白嘞，如果民进党这一次还你还是提拔高嘉瑜对吧？哈、高嘉瑜没有公开向全体的这个支持者道歉的话，没有就他的言行举止，然后呢，那么他的不妥的言行公开道歉的话，我跟你讲，我年底选举绝对力挺台湾激进的这个吴欣岱。为什么这样讲？不是大魔王不是开玩笑做假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还做成金字塔对吧？哈，还做我非常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的好朋友不是因为我在里面，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陈东豪没被列在里面，你知道吗？我为陈东豪哎抱不平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看不起陈东豪呢？我跟你讲为什么？有人在直播里面故意讽刺说我们这里面这几位对不对？说我们总共这几位啦啊，什么在民进党开的这个 里面是谁啊？ 包括张宇韶啊，包括小芳对吧？包括这个林玉慧啊，也包括这个等于说啊温朗东啦。好，我们这些人，我讲如果民党你还是要一意孤行啊，那高嘉瑜没有做到我刚刚说的那些的话呢，我就力挺吴欣岱到底。我告诉你。打开气话吗？如果高嘉瑜真的没有做到我刚刚说的那些哦，不是你这样出来考考的哈，出来要哽咽这样子，他这种方式太多次了，不是你这样我就可以等于说算了，没有，这摆你不可能一个你们就过完呢。 我觉得并不是在什么挺民进党啊，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挺四个字，正义跟价值。民进党不是民进党所有的候选人就一定要非挺不可，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推出来的候选人，你也是跟我，你是跟我同国的，你是跟我同款站在台湾民主价值的，你是台湾意识的，够，你的正义跟价值跟我是同款的，我就挺你。 是的， 如果不是，拍谁，我就不挺你。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因为讲到价值，赖清德今天就任党主席，那么朱立伦啊，说。包括全民、国际媒体，甚至许多国外访宾，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什么叫做务实台独工作者。他说，国民党坚定反对台独，不论隐性或显性台独都是台独，而务实台独工作者就是国际所公认的台独工作者。希望赖清德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朱立伦还说，如果推动台独，就是违反台湾民意，因为台湾民众多数主张要维持现状。 维持中华民国，而推动台独就会伤害两岸与区域的和平。好，所以啊，朱立伦出糗。那赖清德的回答是什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务实的接受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未来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这些也是蔡英文总统四个坚持的核心精神啊。未来我带领民进党啊，也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继续这个路线。 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民进党是一个台独政党，毫无疑问，国民党坚定的反对台独，因为我们是创建中华民国的政党，我们永远捍卫中华民国，我们永远为了区域的和平在努力。而民进党不管是显性的台独、隐性的台独，就是台独，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更是国际认证的台独工作者。我想这是新任的赖清德主席必须要给全民的一个答案。 赖清德今天说一共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他将站稳总统蔡英文四个坚持的两岸路线，并向中国喊话，好、哦，并向对不起哦，这里很重要，并向中国大陆喊话，哦，应以苍生为念，相信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他讲中国或中国大陆就有很大的差别。赖清德说，其实两岸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增进人民的福祉。他啊，也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天灾地变、传染病。如果中国能够转念，以苍生为念，相信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赖清德说，他在这里重申，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其实就是四个坚持啊。未来我仍然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继续蔡英文总统两岸的路线。来请教董老师，安内有搞不？ 其实刚才这个赖主席，现在是赖主席嘛，嗯，他刚才说了，我再度重申，嗯，他其实啊，应该是过去四年来，就是他做行政院长之后呢，他其实有一直，我不认为他是，其实不需要澄清，嗯，他是一直在说明他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是什么意思啊，嗯，然后呢，我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哈，其实在2020年1月10号，总统投票的前一天，嗯，好，当时因为他已经是跟这个搭档，跟蔡总统搭档，他已经是副总统候选人了嘛，哈。美国之音的访问，他今天讲的话哈，其实在美国之音那时候访专访啊，就已经全部都讲过一遍了。好，很简单，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第一件事情啊，他希望，因为他是说他自己台独工作者，他希望呢，台湾是一个啊民主自由、重视人权，而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的这个国家的名称就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主权跟中国互不隶属，而且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好，所以说这个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哈的核心内容，以及什么叫务实的意思。重点在哪里？重点是美国之音的访问投票的前一天，这什么意思？代表美国其实已经信任他了。他其实啊，不然怎么会美国之音的专访又在投票的前一天？所以说你好，我要话说回来好，就是说现在有个谣言了哈，那个谣言是从英国的《金融时报》出来的。我先讲啊，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版是中国唯一没有封锁的外国媒体。什么意思？他亲共。 哦， 就是英国 金融时报亲共、 嗯、英国的金融时报去年10月7号登了一个大大的新闻、嗯、特斯拉的这个老板、嗯哦、马斯克故意讲话说建议台湾像香港那样成立有没有特别行政区嘛、嗯嗯嗯、金融时报登的嘛， 对， 所以金融时报登那个消息呢、嗯、是假消息，嗯嗯嗯，那你现在在炒作这个哈，我觉得刚才朱立伦的讲话我听得差点没昏倒，哎，他怎么说的，管你是哈这个显性台独 隐性台独、 哦、你是隐性台独、嗯、然后呢你就是什么务实台独工作者，你就是台独、嗯、那隐性台独、哦、这个字是谁发明的、嗯、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 是 他就是在讲你国民党、嗯、是共产党在讲你国民党是隐性台独、嗯、就你自己把它讲出来了、嗯、什么叫现实、哦、我觉得今天、哦、无论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都要认清一个现实，在现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你只要不跟中国统一，嗯，你只要反对一国两制，你就是台独啦。嗯，就我们不要在这边在干嘛，我们自己在干嘛，你是什么台独，我是什么台独，神经病。 嗯，那朱立伦就台独，嗯， 你朱立伦本身就台独了嘛、嗯、啊，你还拿这些字眼， 只是你是隐性的。 共产党说华独中华民国也是台独。 对 对， 就台独的定义不是我们定，不是老共在定。 对，那我们不要拿，我们不要拿这个字眼自我折磨。嗯，你折磨我们自己干什么？嗯，对不对？嗯，现在大家讲清楚就好了、嗯。我们就是捍卫中华民国台湾， 是 台湾就是国主权独立的国家，嗯、这什么不好？ 是。 对不对？所以我说在讲这个实在没意思啊。 朱立伦的口气啊，我看到像国台办主任啊，什么隐性台独、显性台独， 都是台独。 朱立伦讲说，台湾大部分人坚持维持现状。嗯、我告诉朱立伦，维持现状对中国来讲就是隐性台独。嗯嗯嗯。他说我捍卫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也是隐性台独。嗯嗯。现在爱习近平，习近平已经讲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了、哦嗯、宋涛已经讲了今年要落实了，没有再跟你谈什么中华民国，没有再谈什么两岸对等、嗯、没有再讲什么两岸是政治实体，没有再谈什么维持现状，他现在要破坏现状、嗯、美国一直在讲中国破坏现状， 是 因为两岸过去是模糊的嘛、嗯、他现在要清晰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就是特别行政区、嗯、没什么好讲的，所以我必须要讲蔡英文去年讲的四个坚持，其实有两点国民党应该还接受啦，嗯，就坚持自由民主宪政，我想国民党不会否认，说我们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啊、国民党虽然说不要买这个所谓的火山的这个防这个布雷系统，不过嘴巴上他至少不敢说我们不容这个侵犯我们的主权，但是有两点哦，就是四个坚持里面有两点，一个是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可是国民党看的法是说我们的宪法是给予整个大陆 一中 、嗯、对，所以那个主权呢是可能是隶属的关系、嗯、我们有台湾地区有大陆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给予台湾的、嗯、台风机嘛、嗯、这两个是国共是相同的、哦、所以这点呢就跟民进党的四个坚持不同， 应该是说民进党的是两个屋顶啊， 对， 他们是一个屋顶 、嗯、对，然后各自宣称对方也在屋顶之下、嗯嗯、另外这四个坚持还有就是2300万自己决定、嗯、这点是目前国民党不敢讲的哦。朱立伦刚刚讲说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00万自己决定、嗯、但是中国是讲哦，台湾的前途是包含13亿中国人共同决定哦，他、嗯、不让你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哦，国民党 老师那个意思就是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四舍五入一下， 对，四舍五入大大家投票偷偷看 你就是我的， 对， 你就要变零了， 所以说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朱立伦国民党不敢说清楚讲明白、嗯、也不敢挑战对方的观点、嗯、我认为朱立伦如果你要派你的副主席去中国，就把这四个坚持好啊你也讲出给中共听啊，如果中国愿意接受、嗯、那国民党你明年总统当选一定当选嘛， 好了，老共如果讲中华民国 OK那我们也很好啊，嗯，好，我们希望我们也是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国家。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刚刚范老师啊说朱立伦啊今天的讲法像国台办的主任，那么啊董老师也说他看到朱立伦啊质疑赖清德觉得很好笑，因为你自己就是隐性台独，啊。坚持中华民国跟维持现状，老共都不会同意，因为这也是台独。那赖清德啊这样的讲法， 能不能说服美方，能不能说服整个台湾人？好，那方伦兄，赖清德这样的说明你有没有什么疑问？ 我其实有一个蛮大的疑问，因为之前他是以副总统的角色，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那我觉得没有问题。那包含呢，民进党在蔡英文总统嘴巴上提出来所谓四个坚持，国人有没有共同的认同？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东西是民进党的党纲，民进党党纲就写得很清楚啊，要建立一个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是民进党党纲，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今天已经变成赖主席了，主席是不是要去调整党纲的内容，比较偏向四个坚持？如果真的把中华民国的概念拉进去，我也可以断定了， 是 对于赖清德在2024的总统之路，绝对是一路顺遂，因为解决了大家最有争议的说，因为你过去嘴巴讲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党纲的部分来，董老师， 那个国民党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中了中共的毒。只有中共要求民进党要拿掉台独党纲，从来不是国民党的要求。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不要求吗？很简单，你要不要把你过去国民党的党纲拿出来看一看？你们反共啊，对不对？杀猪拔毛啊，反攻大陆啊，你神经病。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啊，你的每个人党纲， 老师你这样讲就可能有点过分了。 我不是说那些党纲是神经病，我说我如果要求你国民党那些党纲拿出来清算，那个叫神经病。什么意思？每个人党的好，每个都有党的历史。党的历史就是祖宗牌位，你国民党爱怎么改你的祖宗牌位，那是你家的事。那民进党不愿意改他的祖宗牌位，可牌位在那里，可是现在呢务实，对不对？中华民国接受中华民国，有何不好？我只问一句话，民进党拿掉台独党纲，你国民党有什么利益？关你国民党什么事？无聊。 所以我觉得老师讲的非常好，既然不干我的事，为什么不拿掉？ 借点时间，重点就是 你们，他今天已经变成赖主席了。 包了，可不可以借一点时间？蔡文总统什么时候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 他在2016年。对， 你讲的那个基本纲领什么时候的？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 更早，你知道吗？ 1991年。 那没有改，为什么蔡英文当选？ 而且我们1999年就有另外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台湾前途 决议文， 台湾前途决议文。 对， 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是不会得分的。就台独党纲存在，不是这十二年来 决议文有没有取代党纲？ 有、 决议文当然会啊， 取代党纲 当然会取代。那决议为什么有决议文？因为2000年阿扁选总统嘛。所以你去讲台独那个事情，会很好笑。我不是要故意吵，就是说我当然知道朱立伦会故意挑这一点。然后再过来，朱立伦讲说，不管是显性的、隐性的，都是叫台独，对不对？我们正在台独，我们正在台独当中。因为蔡英文总统已经当了6年半了呀，不管是显性的隐性都叫台独嘛，如果按照朱立伦主席的定义，我们正在台独当中， 是，那朱立伦也坚持中华民国， 对啊， 那也是台独啊， 对啊，可是因为这国民党的事情我先不去讲他，我就讲嘛，从2016年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以来，我们不是正在台独当中吗？如果按照朱主席的逻辑，所以你国民党要批评民进党我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你那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再过来，再讲一个小故事，也不要小故事，大家讲，安倍晋三首相不是过世吗？那赖清德不是去了日本参加他们的那个家祭吗？ 对对。 如果照朱主席讲的，台独那两个字在国际上这么严重，他家祭会去吗？除了不方便建立邦交之外，所以台独这两个字从来不是重点。重点当然是务实，他怎么处理？ 好，范老师，那1991年民进党有一个台独党纲，建立台湾共和国。 对。 可是1999年变成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要盖掉那个党纲，那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怎么修正的？ 他就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名称叫中华民国啊。 对。 就跟赖清德讲法一样啊，因为阿扁即将有可能当上总统，他怎么可能去反对中华民国呢？所以民党要接受，所以这是一个改变。当然党内当时有不同的意见，可是那就是在一个磨合当中找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什么叫做把饼做大？ 上前天蔡英文去哪里？去三峡，去台北的荣民之家著名祈福法会，去那边慰劳那边的荣民。 是， 我问你，这一步啊，走了七年。荣民之家是什么？退福会，都是老兵啊。那个看到民进党总统来，我跟你讲，可能都有安全危险哦。以前我跟你讲，真的，可能拿鞋子丢，拿杯子丢，因为荣家很蓝嘛。可是蔡英文为什么走进去？ 对， 而且获得荣民这些眷属的拍手。他说，只要为国家付出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这句话说的多好，不管你是从中对岸来的，1949年过来的，你参加过823炮战，你就是对台湾有贡献。就是值得被尊敬，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把饼做大嘛，把路走宽嘛， 是。 所以说，你看冯世宽为什么这个退伍会主委，他受蔡英文的重用，后来当现本来是国防部长，现在要当主委，他敢邀请蔡英文去，表示里面的他住在里面的农民，大家是欢迎的，大家不会去背梗嘛， 是。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透过大家同意啊，我到时候进来场面很难看啊，你滚出去。啊，那这样的话不是反而是很难堪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表示，国民党今天还在那边分啊，你是显性台独、隐性台独，自我在那边做分裂。 是， 但是民进党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走向更多元，而且更多走向更多的群众。 是，那再请教董老师啊，柯文哲今天竟然喊青年勤政爱乡土，青年勤政爱乡土像耶哈？ 本来就是民进党的 啊，那怎么喊 数十年不改嘛？ 那怎么喊民进党的口号啊？ 我其实早就说过， 对不起，我把跟大家背景讲一下了因为柯文哲近日速度提到青年勤政爱乡土，党中央现在贴上了青年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标语那其实这个口号其实是前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方明，就政大的教授，他在30年前设计的。他说柯文哲很会偷，哎呀，很想念你那个人竟然那么会偷。 他也偷了蒋渭水的党名啊， 还偷了一个台湾新故乡， 啊，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都偷来了， 台湾新故乡那个新故乡也被偷啊。 好，陈光明说啊，1993年为了县市长选举，他当时做文宣部主任，这个是他设计的口号“青年勤政爱乡土”。陈光明说，当时主席是许信良。许信良叫他说：“你有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比较响亮的口号，可以吸引一般民众的注意？”所以呢，他们想了两三天，我没有想到那阵的口号竟然那么受欢迎啊！那现在啊，说柯文哲创立台湾民众党是复制贴上蒋渭水创立的政党的名字，现在呢又抄了一个叫做“青年勤政爱乡土”哈，以供这个李建昌批评。柯文哲老实说，他创立这个民众党一路到底就一直在剽窃，没有什么核心的理念跟灵魂，我认为都是一种政治上无赖小丑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拉到民进党的支持者啊！我原来才知道他弄这个 slogan 就是要抢绿营的票哈，请教一下瑞哥，抢得到吗？ 当然抢不到啊！你知道现在全民进党对吧？所有的呆牌啊，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在转告，你看。去年即便哦，有些年轻人中间选民没有出来，还有400多万西中跟瓦条梁到民进党嘛。接下来这些人谁会投给柯文哲？你知道他全体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全台湾仇恨值最高的政治人物是谁？不是柯文哲吗？为什么？因为金甘丹。当你2014年的时候， 可是你们民进党青年勤政爱乡土，我也青年勤政爱乡土啊。 对，没有错，他好像这样的偷来偷去不是吗？他好像这样偷来偷去不是吗？所以他说，你不要忘记2014年他怎么说。我墨绿的，墨绿的，你知道吗？他也跟你说我墨绿的嘛。后来，难道你是色盲吗？你都看不出墨绿是什么颜色吗？那我觉得他用这招没有用，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他要给他3个月观察吗？那3个月他可能在想说，他的基金会成立了以后，募款状况会不会好一点呢、你知道吗？可是啊，刚刚方仁在讲到那个民进党台独党纲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了，现在自从那个党主席被那个张亚中差一点打败的这个朱立伦当选了以后，一直故意气呀呀气呀呀气呀呀，从那个正常轮变成不正常轮嘛，对不对？朱立伦前几天曾经讲，他说中国国民党是最爱台湾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是最爱中华民国的政党。然后紧接而来不是那个蒋经国的这个等于说去世纪念嘛，他说他中国国民党跟他完全跟经国先生完全一模一样，他们的两边的完全的都是遵循着经国先生的遗志。各位不好意思，给我2分钟时间就好。蒋经国先生遗嘱，希望使那个希望全国军民啊， 在国父三民主义与新总统蒋公的遗训指引之下呢，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业。然后除此之外，还记不记得他的爸爸蒋介石的遗嘱？那个当年我们要考三民主义，什么东西都要背的，你知道吗？至于溯华以来及追随总理革命，对吧？哈，来电马下近二十余年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攻复国大业方其日新月异。什么意思？以反共复国为共同之目标，两蒋遗嘱， 反共复国。 不好意思啊，朱立伦，国民党反共在哪里？两蒋，你不是说你跟靖国先生是一致的吗？连遗嘱里面的内容，反共在哪里？ 有啊，他们有用高尔夫球反啊， 对不对？他可能还打出人家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嘛，反共在哪里？你有什么眼睛都没有？还有啊。但民进党哦，新的那个党主席啊，朱那个赖清德对不对？在全面加强网络的相关的网络战争，你知道吗？去年就是输在这个时候战争里面嘛。还有就是要学会人家的厚脸皮，凭什么这个朱立伦就说国民党跟他就最爱台湾、最爱中华民国？我们都不爱啊，我们的爱没有你深啊，对不对？一直讲，一直讲，我跟你讲，讲久了，伊说变真的啦，变成他很爱啊，你怎么会很爱？你如果真的那么爱，请问一下，习近平给你的这个党主席的祝贺的贺电，为什么你在回电的时候呢，你连民国两个字都不敢写下去？啊，不，你写西元嘛，你还要写一个民国几年，但民国又不敢写嘛。所以呢，你对中华民国台湾的爱到底在哪里？羞于启齿吗？ 哎，董老师，那你怎么看侯友宜访问新加坡啊？ 他只好往旁边的国家先去了哈。这个侯友宜哈，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是重要的哈？ 可是他现在好像是走以美路线吧？ 不是，他现在走模糊路线，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路线，这才是重点啦。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路线。我不能说他是以美，这我不能说。他从来没说过这方面的话，不管是以美或信美，他从来没说过。 有啊，他说不要当强国的旗帜。 强国指的是中国啊。 Who knows？ 不要当强国的旗帜，谁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去美国访问是重要的哈？因为不是说我们要去什么美国面试考试，不是。是因为呢，谁要当台湾的总统，一定要最重视好台美关系。美国是台湾安全最大的保障。 对， 我简单讲一句话哈，没有美国的话哈，中国明天马上对台湾动手。只要美国不在了，只要美国离开了，中共马上动手，绝对不会犹豫。 有道理。 所以呢，想要当台湾总统的人，你一定要能够巩固台美关系。巩固台美关系的重点是要得到美国人对你的信任。这是我刚刚说的。所以说赖主席他其实早就得到美国的信任。 那请教你，因为昨天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说台湾有38%的台湾人有以美论，有这么管吗？ 有。可是我会觉得哈，这个以美论哈，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啊，应该会很好解决。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最基本的，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好，这个中国马上打过来。过去70年来，如果没有美国，台湾早就被中国统一了。 对， 就是这个大家是最应该 明白，所以不需要怀疑美国。 就是这是基本道理。现在是倒过来，是谁被美国怀疑，